剧情。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破开我的心，你会发现，你会压抑，你是我最压抑最深处的秘密。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破开我的心，你会变色，你会流泪，只要你能听到我，看到我的全心全意。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还没好好的感受雪花绽放的气候，我们一起战斗，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还没跟你牵着手走过荒芜的沙丘，可能从此以后学会珍惜天长和地久。有时候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 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对我看细水上流。 诚实面对自己，我们从不开口那个问你，那一句我爱你，永远像少了勇气。别人都说我和你之间的关系，没有人相信只有关心。我们从不诚实那个问题，那一些是非让人伤透脑筋。我会期待爱盛开那一个黎明，一定会有美丽的爱情。你是窗外另外一片风景，在你眼里我是什么关系，你的呼吸藏在我的爱情里，何时能诚实面对自己。我们从不开口那个问你，那一句我爱你，永远像少了勇气。别人都说我和你之间的关系，没有人相信只有关系。是那个问题，那一些是非题，总让人伤透脑筋。我会期待爱盛开那一个黎明，一定会有美丽的爱情。哎呀，别人都说我和你之间的关系，没有人相信只有关系。我们从不诚实那个问题，那一些是非题，总让人伤透脑筋。我会期待爱盛开那一个黎明，一定会有美丽的爱情。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公司注册，建筑资质办理，找顶呱呱，电话52514000。 会计代理，贷款代办服务，找顶呱呱，电话52514000。 商标专利申请，找顶呱呱，电话52514000。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电话52514000，上小顶网。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他们不是聚光灯下的明星，却赢得了作为女性的最高荣誉。他们用尊重、信仰谱就人生最辉煌的乐章，他们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直接体现，是全国三八红旗手中的十大杰出代表。 阳光下背着那个十几斤的用户机在那站， 我跟他们喂饭的时候用逼斯法跟他喂啊，特别。 我为什么得这两个才当书记呀？我从小就在农村，我也没有当过村官。 经典九六九三八妇女节特别巨献《巾帼美》。中国梦独家专访全国十大三八红旗手标兵， 让我们一起聆听无悔巾帼，感悟奋斗人生。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王淑芳。我认为经典就是坚持，也是坚守。你一直坚持和坚守的东西，一定会成为你的经典。 Oh

卫星导航领域的一个世界新格局的形成。世界上有四大导航系统啊，北斗呢是被纳入国际海事组织的真正的全球三个服务系统之一，所以说在这个大的新格局下的形成的，我们中国北斗是有一定地位的。 1995年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后，为参加北斗系统建设，王淑芳放弃高薪的工作机会，毅然决然弃笔从戎，成为一位军人，成为一个北斗人。而迎接他的是艰苦的工作环境和每天走不完的探测之路。 阳光下背着那个十几斤的用户机在那站着，一想想累得直发抖，腿直哆嗦的那种感觉啊。现在想来呢，确实很艰辛啊。可能我也不知道我背到哪一天，他能背成功不？确实是你心里是没底儿的。 北斗研发团队是与时间赛跑的人，为了争取到太空轨道中的一个优质席位，王淑芳放弃自己生活的一切，这其中还包括他挚爱的亲人。说到动情之处，王淑芳不禁潸然泪下。 咱们卫星上的轨道啊，我轨道位置跟咱们公共停车场似的，先到先得。为啥好多人说，哎，你至于吗？说孩子也不要，甚至说连爹妈走的时候都不去看，就是在赶时间，就是不容易去停下来。在最初的时候，北斗按照机密机管理，所以我的父母呢，确实在离世之前呢，都不知道我在具体干什么。可是真的，我就说北斗不容易停下来。当时我还回到家了，回到家知道妈妈没几天了，但这种情况下我就没敢告别。 作为一名女性科研人员，王淑芳为自己的付出和努力感到骄傲。 因为我是一个女性科技者的代表，我觉得很多人都说我们女性啊，在一些领域不适合，尤其在科研领域。但是我想跟女性朋友说的是，其实只要我们坚定那个信念，在哪个领域啊，我们女性都能做出我们的风采。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全国38红旗手标兵王淑芳。我认为经典就是坚持，也是坚守，你一直坚持和坚守的东西一定会成为你的经典。 曾经有一个梦，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再没有恨，也没有了痛，但愿人间处处都要爱的影踪。用我们的歌换你真心笑容，祝福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把我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我生命里每一次感动，和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让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再没有恨，也没有了痛，但愿人间处处都要爱的影踪。用我们的歌换你真心笑容，祝福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我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

惦记你，可笑我在独行要扎点点的心，有我美梦作伴不怕伶仃冷眼看世间情，万岁千山独行照我登天如今。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上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小桥的旁边有一条弯弯的小船，弯弯的小船悠悠是那童年的辣椒。 不管这世间阴晴圆缺，只愿和春天有个约会。 I have a day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雪铁龙全新 CCL 全 T 登场，快到中林拿 4S 店参加万万没想到活动，购车即享10000元现金，并送原厂导航贴膜，金牌置换，购置税全免，信贷享24期零利息零手续费，更有10000元大礼包等你拿。买雪铁龙认准朝阳区来广营西路18号中林拿 4S 店，13年品质服务，值得你我信赖。详询010-5173-8851，5173-8851。 买包买衣服，换好工作。 马总统，靠，前程无忧。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他们不是聚光灯下的明星，却赢得了作为女性的最高荣誉。他们用尊重、信仰谱就人生最辉煌的乐章，他们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直接体现，是全国38红旗手中的10大杰出代表。 阳光下背着那个十几斤的用户机在那站， 我跟他们喂饭的时候用逼斯法跟他喂啊，特别 我为什么都在两个村当书记呢？我从小就在农村，我也没有当过村官。 经典969三八妇女节特别巨献巾帼美中国梦独家专访全国10大38红旗手标兵，让我们一起聆听无悔巾帼，感悟奋斗人生。邹德凤，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他被大家称为超级义工，第44届国际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2016年度全国38红旗手标兵，14年的义工生涯为90多万人次提供志愿服务。 一年、两年、三年、四年，这样连续下来以后呢，跟他们产生了一种感情，产生感情以后呢，就有一种牵挂。这个不能进食啊，还有大便拉不出来呀、啊。我跟他们喂饭的时候，用逼斯法跟他喂啊。特别是有一次，100岁的老人呢、啊，他要离开人世的时候，他就讲，能不能叫我一声妈妈？当我叫他一声妈妈的时候，他们家的人都很开心。病人太羞辱，我觉得这个社区的人士太羞辱，我不能放弃这个工作。 非典、汶川地震、冰雪灾害，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邹德凤的身影。要对得起老百姓，要对得起群众，不能放弃是邹德凤始终坚持的人生信条。 我有时候其实也很疲倦的时候，有时候也想放弃的时候，当我想放弃的时候，我就会想到那个老人还在要离开人世的时候，我没到身边的时候，他们不能闭眼睛，所以我就感觉到非常的痛苦。有时候我觉得我这个事情不做下去，我怎么对得起社区的老百姓。 截至2015年底，据不完全统计，跟随邹德凤从事志愿活动的志愿者已经超过10000人，他的团队成为江西省红十字会志愿服务团队中发展速度最快、年龄跨度最大、人员辐射面最广、活力最强的团队。没有强加，没有说教，这些人都是受到邹德凤的感动来到他的身边。 就是我每年春运呢，就会利用自己的 休息时间，像春节了放假了，还有周六周日了，我就会帮助这个南来北往的旅客在车站。有一次这个学生跟我讲，周老师，我本来就在火车站就来服务三天，当我看到你这么大年纪都能在这里，所以我也坚持跟你一样坚持到春运结束。 一位老党员仍然坚守承诺，对于未来他有着更大的期许。 我觉得作为我是一名老党员，我从青春年少到花甲之年，现在我61岁了，时光流逝，不褪色的是我当时立下的4年。我将继续在平凡的本职岗位上和志愿服务工作中践行着对党的承诺，不忘初心。经典调频北京 FM96.9 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全国38红旗守标兵周德凤。我认为经典是经，就是我们通过学习别人的东西，经过创新以后，这就叫经典呢。我就想把别人的工作总结出来，就是典。我们不仅在学习上，在生活上，在事业上，在工作当中，在志愿服务当中，要不断的总结，不忘初心，永远继续前进。 承认后悔，却哭不停伤悲。的习惯长着双眼和黑夜，倔强无言相对，只是想知道内心和你那个黑。别要太伤心，爱无悔，爱无悔，爱绝对。他从不以为最美，他说那全是虚伪。像狂野的玫瑰，用脆弱的花蕊，像凝结那寒气的雨水，最温暖却暧昧，最似是而非，让那直觉自己发挥。他一直给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寻寻觅觅，在无声无息中消失，总是找不到回忆，找不到曾被遗忘的真实。一生一世的过去，你一点一滴的遗弃，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也许分开不容易，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自己。深渊前不得已，你我也知道去珍惜，只好等在来生里

路上代价，也许再穿过一条烦恼的河流，明天就能够到达。我生命的一切都只为拥有它，让我们来真心对待吧。等每一颗漂流的心都不再牵挂，快乐是永远的家。我所有的一切都只为找到它，哪怕付出忧伤代价。也许再穿过一道烦恼的河流，明天就能够到达。我生命的一切都只为拥有它，让我们来真心对待吧。等每一颗漂流的心都不再牵挂，快乐是永远的家。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们收集所有自驾游的渴望，给每一种渴望安排无数种实现的方向。九六九汽车俱乐部以自驾游为主，拥有专业的自驾策划人才，为广大车友定制各种自驾线路。我们的线路拥有最佳的景观之路、精彩的人文历史、丰富的体验活动。详情请微信关注九六九汽车俱乐部，或拨打咨询电话010-5175-1969。 公司注册、建筑资质办理找顶呱呱，电话5251-40。 会计代理、贷款代办服务找顶呱呱，电话5251-40。 商标专利申请找顶呱呱，电话5251-40。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电话5251-40。上小顶网。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大家好，我是陈建斌，管家帮为您提供全面的家庭服务解决方案。管家帮让家庭后顾无忧，家政营养健康，让您生活舒心，饮食放心，起居安心。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点 com。 雪铁龙全新 C4L 全替登场，快到中林拿 4S 店参加万万没想到活动。购车即享10000元现金，并送原厂导航贴膜，金牌置换，购置税全免，信贷享24期零利息、零手续费，更有10000元大礼包等你拿。买雪铁龙，认准朝阳区来广营西路18号中林达 4S 店，13年品质不误，值得你我信赖。详询010-5173-8851，5173-8851。 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一站式旅游服务，全国景区200家门店共选。咨询专线400-156-1616。 说不贵就不贵， 说乐车帮吧。乐车帮 APP 70大品牌3000家 4S 店在线预定维修保养，总价6折，真不贵。 厉害了，我的乐车帮。 养车不贵，修车不累，维修保养下载乐车帮。 969音乐留声机，亚威陪你听经典。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沉醉。我要天天与你相对，夜夜拥你入睡，梦过了尽头也不归。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守住你给我的。我要天天与你相对，夜夜拥你入睡，要一生爱你千百回。 一生何求，曾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梦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只是爱要怎么说出口，我的心里好难受。如果能将你拥有，手指尖传来你的温柔，每一次深情眼光的背后，谁知道会有多少愁，多少愁。 他们不是聚光灯下的明星，却赢得了作为女性的最高荣誉。他们用尊重、信仰谱就人生最辉煌的乐章。他们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直接体现，是全国38红旗手中的10大杰出代表。 阳光下背着那个十几斤的用户机在那站， 我跟他们喂饭的时候用逼死法跟他喂啊，特别 我为什么都热量了成长出境啊，我从小就在农村，我也没有当过餐馆。 经典969三八妇女节特别巨献巾帼美中国梦独家专访全国10大38红旗手标兵， 让我们一起聆听无悔巾帼，感悟奋斗人生。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全国38红旗手标兵王丽。我认为经典就是金字，首先要爱自己，尊重自己，珍惜时间，做好你自己人生的规划，不糊涂消耗宝贵的时光，在奋斗中获得成功的快乐，在帮助别人和在别人帮助下不断地充实自己和享受快乐，是真正的爱自己。人生是短暂的，但是快乐是无限的，珍惜身边的亲人和一起工作的伙伴，把科研工作 当作快乐生活的组成部分，人生就会过得非常的充实，非常的快乐，也非常的经典。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近日，在公安部统一指挥下，安徽、北京等14个省市公安机关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彻底摧毁一个通过入侵互联网公司服务器窃取、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96名，查获涉及交通、物流、医疗、社交、银行等各类被窃公民个人信息50多亿条。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央行副行长易纲透露，虽然我国目前暂时没有全面发行塑料钞票，但我国在塑料钞票研发领域的能力十分超前，无论是纸币还是塑料钞票都有可能遇到假币问题，但央行正在加强对该领域的研究。据报道，面向大学生的互联网消费信贷到2016年规模已突破800亿元。对此，有代表委员建议，一方面要对部分野蛮生长、无序扩张的校园贷平台予以规范清理，另一方面也要推动正规金融机构尽快补上高校金融服务短板。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7号表示，改革是未来中国体育发展的主旋律，现在体育出现的问题主要是体制问题，完全去掉举国体制肯定是不行的，不迈向市场更不行，下一步要加大改革。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开车一边打哈欠， DJ 保持说清晨6点，想到见你就不累。哦，这些年我还留着你的高跟鞋，也会嫉妒今天谁的吻又落在你的唇边。哦，亲爱的，你家的路怎会越开越远？哦，天知道怎么办，我们都失去了方向感。哦，亲爱的，你是否也在等着那一天，心的距离能缩短，找回遗失的安全感。哦，忘不了，曾经爱的那么的狂野，不管经过多少的错觉，爱情留下的余味依然这么浓烈。亲爱的，你是否也在等着那一天，心的距离能缩短，帮助我找回遗失的安全感。 开越远，哦，天知道怎么办，我们都失去了方向感。哦，亲爱的，你是否也在等着呢？ 王力宏的歌曲《安全感》，很多人为了获得安全感，以生活中不如意十有八九的理由，我们比之前更加容易放弃很多自己想要的东西。以前我曾经说过，是你想做而没去做的那件事让你活着，现在我发现很多人不但没有去做，而且也不想做了。人们无法把对失败的恐惧和对成功的渴望分隔开来，往往是越想做到那件事情，就越害怕一旦做不到带来的代价和痛苦。因为容易失败而不去追求，一定能够避免痛苦吗？这里是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听到歌曲《害怕》。

在这个消费升级的时代下，有一句很流行的话，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这句话非常好地传递了新中产家庭向往的更为鲜活的生活状态，以及这种生活状态背后两个明确的升级需求：安全感和品质感。你是否有着对更高生活品质和体验的要求呢？新年伊始， Jeep 在北京打造业界首个城市家庭生活体验馆，并在此开启全新 Jeep 指南者试驾之旅。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试驾体验，你可以在轻松惬意的环境中认识这款专业级新中产家庭 SUV。 这样的体验也是 Jeep 一直以来想带给消费者的高品质生活的缩影。 杀出电光吃火，不过简单一句加油，你相信我，一句就是火。 我是家园，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请看清我是谁。家园，温馨的家园，我是你的避难所，我承载着你，是助你稳固的基石，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我就是你的家园。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

不想阻挡你在我心荡漾，如果连遗憾我都不会欣赏，不是对谁都如此纠缠，只可惜你不愿分享。我没有阻挡你在我心荡漾，时光会抚平我想你的悲伤，是我想要给你原谅。我不想阻挡你在我心荡漾，如果连遗憾我都不会欣赏，不是对谁想你的波澜，痛苦一场不代表悲伤，是我想要给你原谅。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开车在外难免会遇到一些紧急的事情，周围又没有停车位，所以不得不停在路边。往往在这种情况下，当你几分钟之后回到车边的时候，正好遇到交警对你的车子进行拍照取证，一副随时都要被罚的架势。此时的你该怎样化解危机呢？首先你要确认两点，一是你没有影响他人的通过，没有横在人行道上，也没有挡住其他的车辆；第二是你停的车子没有逆向，人家都顺着就你反着，这肯定是不行的。当看见交警正准备对你的停车行为进行取证，你只需要迅速拉开车门回到驾驶位置，正常驶离就可以了。因为证据照片中驾驶位置上有驾驶员的，是不能作为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且驾驶人不在现场或在现场拒绝立即驶离，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行为进行处罚。而你当看见交警正准备给你的车贴条，你可以边打开手机的录像功能，边告诉交警你临时停了一下，现在马上离开。如果交警仍然执意贴条，那么这段录像就可以作为申诉和复议的证据。因为如果驾驶人在场，交警应该指出违法行为，予以口头警告，令驾驶人立即驶离，驾驶人只要快速驶离就可以了。今天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司机朋友，避免处罚的最有效方法是遵守交通法，像那种争吵、狡辩、生气、送烟都已经 out 了，没有实际用意，更解决不了问题。当然，如果你偶尔碰到交警贴条的事情，按照以上说的两条，再说几句好听的话，就应该能免于罚款了。 给我爱换走无奈，给我哭让我记得温暖，

说到生物医药，王教授习惯性的用专业的视角开始了自己的话题。 生物医药它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同时它跨了很多的学科领域，但是归根结底呢，它是针对人类的健康和疾病的治疗进行的药物研发与产业化。随着对疾病发病机制的深入研究，可视化分子影像技术的发展，对疾病治疗的新的临床技术和方法不断的突破的前沿技术。 1990年就远赴日本留学，但是面对国外先进的工作环境和优厚的待遇，王丽毅然决然回到祖国，把先进的理念和技术带回国门。 GLP 技术当时在国内还属空白，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王丽从零开始组建团队，规划设计，进行设施修建和仪器设备安装，最终建成首个符合国际标准的国家成都新药安全性评价中心。 当时中国的整个 GLP 建设是处于起步阶段，是最艰难的时期。我在日本考察的时候，日本专家对我说过一句话，就日本专家说中国建不起 GLP 实验室，所以我当时就没有考虑太多就回国了，坚持下来一干就是16年。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团队一起创业的伙伴。记忆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我去跟陈小波博士说，我说是不是你应该提工资了，他说提工资的钱还不如去买一台好的设备。 拿到全国38红旗手标兵的荣誉，王丽用惭愧两个字来形容自己现在的心情。与自己拿到这样的荣誉相比，他更想将奖杯颁给他的团队。 我拿到这样一个荣誉的话，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很惭愧，因为 GLP 这个行业它是一个很特殊的行业，就是不是我个人再怎么努力都不可能建成一个 GLP 实验室。它跟从事科研工作还是不一样，我科研我可以做首席科学家，我可以带一个科研的团队然后去从事我的科研活动，但是 GLP 实验室不是，它是有很多专业领域这样一个系统性的一个研究机构，所以我觉得没有我的团队不可能有今天的国家安评中心。经典调频北京 FM96.9 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全国38红旗手标兵王丽。我认为经典就是金字，首先要爱自己，尊重自己，珍惜时间，做好你自己人生的规划，不糊涂消耗宝贵的时光，在奋斗中获得成功的快乐，在帮助别人和在别人帮助下不断地充实自己和享受快乐，是真正的爱自己。人生是短暂的，但是快乐是无限的，珍惜身边的亲人和一起工作的伙伴，把科研工作当作快乐生活的组成部分，人生就会过得非常的充实，非常的快乐，也非常的经典。 走进你，倾听你，经典96938妇女节特别巨献，巾帼美，中国梦，向全国38红旗手标兵致敬，向最美巾帼致敬，最美巾帼致敬。 你眷恋的等你离去，你问过自己无数次想放弃的，眼前全在这里，潮流和追求时常是混在一起。你拥抱的并不总是也拥抱你，而我想说的谁 眼前全在这里，超脱和追求时常是混在一起。你拥抱的并不总是也拥抱你，而我想说的谁也不可惜。去挥霍和珍惜是同一件事情，所有的何妨何必何其荣幸。在必须发现我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水资源面临的形势将更加严峻。中国北方2010年缺水40亿立方米，2030年缺水110亿立方米，2050年将缺水160亿立方米。水资源的奇缺使大多数河流每年大部分时间内都干枯，甚至出现黄河断流的现象。今天969，我是亚威。3月9号，保护母亲河日，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想你，谁知道在白天遇见了 着话题，爱到最后，我们对爱竟会无能为力。醒了我都不会睁开眼睛，是怕泪水慢慢吞噬心情。原以为我们有了约定，就能够听见朋友祝福的声音，还来不及和你在一起，记住属于你的一点滴滴继续，原来我根本不是你的唯一。我紧闭双眼，屏住呼吸，根本就不敢在夜里想你。谁知道在白天遇见了你，看见你心。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